胸肌我过敏，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所带来的《雄鸡唱晓》，我是王毅。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苑。 又是新的一周啊！但是呢，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虽然说北京首钢队开了一个好头啊，但是最终另外的两支球队呢，没有能够延续首钢队的这个状态。 咱们一说另外两支，就是足球、篮球都算上。 对，昨儿的两场球就全都输了。 这跟昨儿有什么关系？这但是确实大家在周日的时候没有在工作日前迎来一个更好的心情。我觉得本来寄希望于能赢一场，然后另外一场就好，就随便划 过。因为昨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和小丽一块上雄鸡的时候，说这三场比赛啊，大家呢预测一下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比分。很多的朋友呢预测的是国安2-1战胜广州， 预测的是这个双杀能。 哎，然后呢，后来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呢，三场比赛咱们2-1， 哎，对， 就是比较合理的结果。但是结果三场比赛最后一算下来1-2， 反着一比，反着2-1了。 所以今天呢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个话题。 没错，说说中超，说说 CBA。当然 CBA 除了我们关注昨天的比赛之外呢，也有新的冠军产生，这是提前三轮夺冠的。 中超提前三轮 夺冠。对，中超，对不起，在这个赛场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值得去注意或者记录下来的日子。 这边晨晨说呢，还有女排哈，女排先赢两局之后后输三局。 是。女排现在好多人都说看名单大家都非常的陌生，不太熟悉了，可能就是给一支年轻的队伍慢慢成长的时间吧。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北京国安队啊，在山东泰山呢是时隔11年之后啊，人家又再次夺得了冠军。而且提前三轮。 提前三轮 啊， 对。 另外呢，国安的这个表现大家怎么来评价？咱也不说下一个冠军什么的， 对， 下一场胜利咱先什么时候来吧。 这是我们编辑沈老师给我们你的题目，说下一个冠军。我们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两个人忽然坐在这儿，不是特别的有底气说下一场胜利吧？还是 对。另外呢，第二阶段已经是开始了 CBA 联赛，是吧？首钢队和北空队都是亮相了。您对于这两支球队的表现怎么来进行点评？ 说说中超，说说 CBA 的话题，这是今天早上我们雄鸡唱晓跟各位一起来聊的内容。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会介绍昨天啊中超赛场当中的各项比赛还有冬奥方面，武大靖也表示说呢，最好的状态将会在北京冬奥会上，而杨倩啊作为夏奥会的冠军，是吧？说冬奥健儿的付出也是感同身受的。 是。另外关注整体 CBA 的情况，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北控这边全场高达33次失误，这是比较糟糕的表现，负于上海。另外的比赛当中呢，广厦是力克广东。 在年终总结啊，马上到年底了，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各个体育项目当中在2021年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先来关注一下大众的冰雪，南北齐头并进，大众冰雪浪潮迭起。 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今天凌晨还进行了欧洲的联赛，那在英超当中看到好几场大比分，曼城这边腾腾腾的6-3战胜莱斯特城，阿森纳5-0大胜诺维奇。 所以说这个看完傍晚的中超，再看这个晚上的英超的时候，这真的是就没法看， 没法看， 没法看。 就是还是吴磊那个话，我们踢的不是一种足球。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是吧？看完英超再看中超，没法看， 也没法看， 也没法看， 两边都没法看。 就看完中超之后再看英超，这跟不上。 忽忽悠悠的，这个起伏太大了，慢的推慢，快的推快。 这确实不是同样的一种运动哈。这个现在中国足球呢，如何去努力的追赶身边，这我觉得都是一件很重要的。英超这边啊，就看看行了。 咱们现在打起精神，做出那个起跑的姿势，准备要去追，这一点上我们更着急。 那下面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的内容哈，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和微博当中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朝闻体坛。首先啊，先来说一下昨天的这个预测吧，是吧？昨天呢，早上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这场比赛，大家预测比分，猜对了之后呢，就会有口罩啊送给大家。我先拿了一个口罩，就是我已经承诺了，就从我抽屉里面，我肯定有。 我早知道，我今天早上先去翻翻你抽屉，把人拿走结了。 肯定有。今天呢，这个发的是白的， 嗯 啊，因为输了。发个白的， 哎，我今天自己也带 的， 我今天自己也带的粉的。 哎、我这个 solo 了一下哈，在我那现在正好四包，两包白的，一包黑的，一包粉的。 留出三轮比赛是吗？ 现在就打完一轮了嘛，今天发了之后还有三轮， 嗯、 每轮呢咱发一包， 嗯， 啊，发一包这个口罩。 本轮是白色的，下轮你准备发什么颜色的？ 下一轮 正好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下一场胜利是 下一轮，我估计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啊， 下一轮打山东泰山。 都夺冠了呢，还 啊？那发粉的， 发粉的， 发粉的是吧？ 发粉的，各位，我们可以给家里 一会儿我们也会找一下昨天预测广州队1-0获胜的朋友哈。 嗯， 当然我搜了一下，因为昨天说的要大家呢打一个关键词，就是国安广州，然后再预测比分，不然的话在系统当中呢，就是它是一个精确检索，昨天试了是精确检索，不然的话找不到。 对， 所以呢。就是找到了国安广州0-1这个比分的几位朋友，比较早的预测这个结果的呢是 Blue 面条，是在7:55:01的时候预测了国安队0-1输。如果您要是也预测国安队0-1，输掉比赛，时间比7:55再早，其实您不妨截个屏，哎，这时候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确认。 我们接受申诉是吧？ 对对，我们的这个仲裁委员会还是比较客观的啊。 VAR， 我们就直接在直播间就给大家完成了。 这 VAR 昨天其实表现不错啊，表现不错啊。这是昨天的跟大家猜比分的这么一个小的互动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超比赛吧。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面对广州，其实上半场比赛波澜不惊，但是这39分钟的时候。对方的右中卫啊，邓涵文昨天踢的右中卫， 对， 插上助攻内切之后远射破门，为广州队打破了僵局。而国安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虽然是也调整了一些人员，但是并没有能够将比分改写，最终是0-1输给了广州队啊。我们也来听一下主教练比利奇在赛后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祝贺对手取得胜利吧！我对我的那个小伙子们做出的全力以赴的这种努力也是感谢。今天这场比赛呢，机会都不是很多，其实也就是比赛过程中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就是像我们失球的那时候，只不过是要把球给处理的干净一些，再快一点，决定了稍微干脆一点，可能就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小细节决定了这场比赛。然后下半时我们就创造了一些机会也可以进球。整场比赛对手进球了，他们防守都又不错，所以三分就归他们了。然后我跟我的队员们说了，对这场比赛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都尽了自己的全力，这也是目前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一个表现。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可以那种积极的去看待未来吧，然后把后面剩下的三场比赛打好。 You were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yeah? 在发布会上我们就互相那个提问回答过嘛，关于这个问题，就给一些队员机会的问题。因为在安德森来了以后连续踢了4场比赛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短的时间里踢四场比赛这么密集的话，我们还得要想到队员的身体情况，尤其是子明也应该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成绩表现也不错，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轮换吧，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That's why 现在 就是我对我的小伙子那个场上今天的努力，我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尤其是在下半时，他们的那种努力去传控的这种打法，我是很希望他们这么去踢。其实上半时也有这样的表现，不过上半时可能在那个传控的这种尤其在靠近对方后场该决定那个最后的一下的时候，可能那种传的那个决定做出的决定和那个传球的质量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其实这个也是比赛中最难做到做好的一个 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这么一支球队在很多决定性位置上的队员的缺失，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所以我对我的队员们今天的表现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方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对方进了个球。广州队其实也是踢很好的一种足球，然后但是打到禁区里他们也很困难，我们就是很难进球，他们就进了球。 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实际上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也简单的听了一下主教练比利奇在赛后的这个点评。 那 听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奈。 对，就是现在比利奇的新闻发布会，就包括在上一场大比分落败之后，我们大家都期待着他能说点什么，但是就如同在比赛当中也不能够打出什么一样，其实你在比赛之前之后也很难去说出什么，这现状就是这样。 对，确实呢，因为也没打出来什么，所以呢也没有什么 太多可说的，也没有办法说出什么， 是吧？ 对。 那当然我们就来听一听评论员是如何来分析这个比赛的。我们也是连线了郭健，郭健呢也提到，就是下半场比赛啊，西哲和 A 席出场之后呢，球队的攻势慢慢的增加了，但是那时候呢张玉宁的体力可能也是开始下降啊，四平八稳的后防线也是没有什么压迫，盯人不紧导致了丢球。 比利奇还是用了几个年轻球员，可能也像他赛前说的那样，包括柏杨、高天翼，然后包括后来这个换上来的何振宇，我觉得，从锻炼队员的角度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从场面上来看，你打这种广州队，打这种强队呢，我觉得这些人的这个水平还是弱了一些。攻势唯一有起色的时候就下半场，下半场这个张稀哲在的时候，然后那安德森席尔瓦在的时候，可能这个威胁性更大一些。但是张玉宁得到的支持还是少，就是我们之前张玉宁进球的时候，他得到的支持也没有太多，就是他一场大概能有两三个比较好的能获得射门的机会。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是对方掐他的这个传球路线掐得很好。另外国安的中场也没有什么优势。包括这个后防盯人不紧，或者协防失位，或者这个防守的侵略性不足，这不是这一场比赛的问题，这是这个好几个赛季，就是国安这几个后卫都是这种情况。你包括他们今天这个进球，就是邓哈伦持球突破的时候，国安队的防线已经乱了。他是三个后卫呢收缩回了禁区，然后大禁区线上呢有三个人站位置。站位置呢打一般的队伍可能够，但是你打这种进攻有威胁的球队，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他对持球人没有什么压迫，池中国回来是补一个位，然后他第二下就跟不上了，然后另外就是刘欢，你从那个邓哈文拿球的时候给的压迫就不够，你后面等于没有这个主动去防守。所以就像国安队这种防守呢，我觉得就是四平八稳的防守，它没有什么太突出的、太优秀的，就是能用我们的防守来限制他这个进攻路线，然后来达到这个我们能防守的目的。我觉得也没办法，如果你没有一个外援这种非常管用的中卫在那儿坐镇的话，凭现在国安后防线上这几个球员的实力，我觉得很难这个重回一个这个夺冠的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夺冠这个事儿呢，咱就先放一放吧， 放一放， 对吧？哎，虽然说永远争第一，但是呢，当年也一直提到永远争第一，它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向着第一，去拼搏、去努力的一种精神。但是呢，从最近的实力，大家先把这放一放，还是比较现实的，说我们先来拿到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没错，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安队下一场比赛的胜利是什么时候。而且呢，昨天也有中超联赛的冠军产生了，所以我们就先也不提争冠这件事儿吧。 先来说说这个冠军争夺的焦点战吧，山东泰山对河北队这场球。刚才呢，在播放这个专家点评的时候，林苑还跟我说，一看这个河北队这阵容，基本没认识人， 没认识的，跟看北汽女排一个感觉。 对， 确实，在这场比赛一开始看到首发，大家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悬念。那最终还是山东泰山这边2-0战胜河北队，取得了中超十连胜的同时，提前三轮夺得了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也是山东队时隔11年再次的捧起火神杯。 开场20分钟的时候呢，费莱尼建功，在第82分钟啊，山东泰山是费莱尼头球被门将扑出之后呢，徐新补射得手，2-0锁定了胜局。其实这个 华夏的阵容我看了一下，就这鲍亚雄这个门这个名还相对熟一点，因为他以前还踢。所以呢，华夏也是风雨飘摇吧。 真是。 但是呢，昨天也家里人也有，咱们家里人发微信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赛季风雨飘摇当中呢，觉得山东队的冠军啊有点含金量不足。但是我们倒是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赛季当中保持阵容的稳定，保持俱乐部的稳定，就已经相当不易了，这就足以证明这个赛季山东泰山的冠军含金量。 如果大家客观上觉得说现在有些其他的竞争对手异性阑珊，可能让人觉得含金量不足，那我觉得这也不是山东队的错，而是整个中国足球环境的错。就像我们在今天这个温度之下，你哈一口热气瞬间就被周围的冷空气吸收掉了。 您要出门穿上羽绒服，您出去说天可以啊，不错呀， 对 吧？对，要像现在我们俩这样出去之后就不行。 没错， 你不能说人家这个 就说我们，你看他俩穿的少， 对吧？这是我们俩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没错，人家呢穿着羽绒服在这个天足够厚出门，并且呢坦坦的回来了，舒舒服服走完这一圈了，这是人家准备的到位。 对，你让我回来之后这个鼻涕过河呀，是吧？什么的， 这个画面我不敢想。 行，转一个关于生死存亡的这个赛季，是吧？啊，我们来说一说山东泰山。泰山的含金量，夺冠的含金量，郭建也认为其实真的并不低。 联赛呢，这个最主要的是产生了一个这个赛季的冠军哈，那个山东泰山是2-0赢了河北。其实这场球呢，让我想起来就是国安夺冠那年，最后一场4-0打杭州绿城。这两个我为什么说这两场比赛有点像呢？因为这两场比赛说实话都没有什么悬念，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这个赛季就是2021赛季，这个赛季是中超历史上是应该是最困难的一个赛季，然后比上个赛季还困难。之前大概10多年前或者十好几年前，可能有的赛季呢，没有冠名赞助商这种情况，所谓的裸奔，但是它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它是一个单纯的中间这么中断的一个这个商业行为。目前的中超，你和其他联赛或者说其他行业一样，你现在面临的是你能不能存活下去的这么一个这个生死的困境。就是你职业联赛，你如果放在一个长时间里边看，国外有百年俱乐部，然后联赛基本上打半个世纪，那你现在的这个中超遇到的这种困难，你是不是能挺得过去？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你把这个山东夺冠，你放在整个这个艰难的赛季里面看，我觉得山东做的非常到位。就是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一支球队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不欠薪，然后他的青训基础又不错，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新闻，然后全队保持稳定，从头到尾。拿这么一个冠军，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呢，我觉得其实是很足的。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赛季这个关注度不高，大伙儿没什么心气儿，觉得这个冠军的含金量不高。我觉得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其实是很高的。 其实我确实是非常同意郭建这个观点，而这个含金量指的不是你在场上，对吧？你在场上这11个人所踢出来的技战术的含金量，这个含金量才真正意义的就是包含着你整个在职业体系当中俱乐部运营方面的含金量。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诚心诚意的祝贺人家夺得了这个今年联赛的冠军。 对，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呢，郝伟也表示说，拿冠军啊，不单单体现在教练和队员身上，对吧？俱乐部团队整个的运作都是需要保障和维护的。 对， 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把这个优势继续维持下去。技战术方面啊，明年再有所提升。你看，其实人家郝伟看得很清楚，今年夺冠靠的是背后非常强大的保障。 对，这一点上同时也是他们明显优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一点。 但是其实有一个对手就是上海海港，其实人员的也还是不错，只不过呢，因为今年的这个赛程赛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广州赛区踢第一阶段的时候呢，领先的几支球队因为面对的是无欲无求的几支队伍，所以他们在第一阶段打完了之后所建立的积分优势也相对比较高。 对，这还是跟赛制有关系。 对，那边有青岛，他不愿意踢啊， 是 他见谁都送分儿。 是， 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赛程赛制也是现实的客观情况哈。我们也连线了严强，严强呢，其实他 就回到这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环境的角度来讲，就觉得好像这些客观的条件使得泰山队的夺冠失色。 夺冠，这可能是一个意想当中的一个结果吧，提前这么长时间夺冠。因为和主要的竞争对手相比的话，山东的阵容保持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对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短缺，那完整的阵容当然能够保证更好的战斗力，更充裕的这种应对能力。但整体上来说，这个赛季是和上赛季一样，都是中超残缺不全的赛季，尤其这个赛季的后半段出现大面积的欠薪和诸多外援离队，导致很多球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想这可能也是疫情期间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只能够这么去仓促应对的一个赛季。不过要从联赛的管理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赛季客观条件存在，主观方面的干扰也非常多，为国家队做出的很多让路啊，包括职业联盟初期的启动，到后来又产生了各种变更。我觉得这个联赛这两个赛季吧，有很多从主观管理和运营角度来讲被牺牲掉的成分，这个其实对于中国足球、对于球市、对于球迷，都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短期之内可能都无法恢复，而且未来赛季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足球投资的整体环境来说，也很难让人看好。中国足球的寒冬还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足球的寒冬才只是刚刚开始。其实大家也都这么认为啊，就是看谁能扛得住。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家里人发的这个微信啊，挺有意思的。就说咱俩刚才这个出门的这事儿。说你看，欠薪，没钱买棉袄。那就你俩就冻着吧，是吧？这能有人给你值班就不错了，没请假没早退啊，这可以了。 可以 啊，你看我们俩就是你冻着没请假没早退，可以。 加精，快给加精。 7751啊发来的，确实现在各家俱乐部呢风雨飘摇当中啊，能够完成这个赛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再且刚才像严强老师所提到的，中国足球的寒冬还远远不止于此。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还要看一看在整个发展的大方向吧。先来关注昨天的另外的一场比赛。 对，另外的比赛当中呢，是长春亚泰是最终2-1逆转广州城队，实现了这个赛季的双杀。上半场呢，广州城这边小将温永俊是在门前小角度补射破门，随后埃里克抓住对方后卫的解围失误低射扳平比分。下半场这边广州城队的门将韩佳琪多次做出了关键扑救，但是替补登场的亚泰球员如尿尔成为了关键先生，登场2分钟射门得手。 其他的这个场次呢，是上海海港对阵深圳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哈。刘朱润头球破门，阿奇姆彭扳平比分。随后呢，上海海港这边呢是李申元破门，奥斯卡点射得手，海港队3-1战胜了深圳。就其他的场次的比分呢，这个意义也就变得并不是很大了。随着山东泰山2-0战胜河北，今年的冠军的归属已经是水落石出。后面的三轮比赛我觉得啊，咱要猜比分不好猜了， 不好猜， 因为大家就都没念想了，冠军的也没念想了，保级的你说争冠组还没有保级的压力，他就更没有念想了。所以呢，就刚才像预测对这场比赛比分的普鲁面条他说了，说他觉得国安队的下一场胜利什么时候来呢，是面对广州城的时候。 是 上一场比赛输了嘛，所以面对广州城 要找回一 城，搬回一城，这时候呢可能会反而更加有战斗力一些， 成为了后面三场比赛当中唯一比较让大家期待的 啊。所以看看是不是像补录面条他所说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再来关注一下中甲的这个附加赛，中甲中乙联赛升降级的附加赛进行了首回合的争夺，最终呢北理工和中乙球队青岛青春岛都是没有取得进球，0-0是战成了平局啊。我们呢也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为大家呢所带来的报道。 事关升降级的较量，交手的两支球队自然非常的谨慎。在注重防守的情况下，北理工和青岛青春岛队都没有制造出有威胁的机会，最终首回合战成了0-0的平局。这场比赛双方都派出了现有的绝对主力，在稳固后防的同时，在进攻端也显得小心翼翼，再加上确实能力有限，所以并没有给对手的球门制造更大的威胁。比赛的第51分钟，北理工的耿俊毅35米外任意球直接射门，险些攻破对手的球门。 而这也是双方整场比赛唯一一次射正球门的机会。另外，第69分钟，北理工的巩汉奎曾经有过一个进球，但被判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就这样，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在身体对抗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他的球员显然踢得不够聪明。 这种相当于季后赛一样，这个相当于是完成这个上半场，还有三天以后的下半场。然后对方确实是在身体条件方面确实比我们占一定优势，我希望队员们能够在第二回合能踢得更聪明一些吧。 而青岛队的主教练周鑫也表示，自己的球队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 双方在攻防的节奏当中还有创造机会方面都打得不错，应该说是我们也好久没有比赛了吧，可能在一些机会上把握上略微欠缺一点。这只是那个第一场比赛，还有第二场比赛，我们需要通过这几天的调整，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打得比这一场更出色一些。 另外一场附加赛中，新疆0-1负于了中乙的球队广西队。30号下午2点半，四支球队将展开第二回合的争夺。如果两回合总比分打成了平局，将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直至点球分出胜负。 现在中甲、中乙的附加赛，包括中乙和中超最后的保级附加赛啊，就中乙和中超的中超的这个保级附加赛更加让人关注。 嗯，没错。那现在也是在中甲当中有那么几支球队，人家从主观到客观的表现都是应该比一些中超球队更应该在更高级别的联赛当中踢球。 对。所以看一看到时候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哈。所以目前呢，像刚才严强老师所提到的，中国足球进入到了一个寒冬，不仅仅是联赛的寒冬，因为国家队的成绩影响到整个联赛在目前的一个发展的状况。今年呢，为了国家队，联赛不断的被切割，让整个的联赛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再加上因为这些国脚长时间不在阵中，你很难说让教练员啊能够有非常好的人员的这种调配哈。现在呢，不得不看一看在明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中国男足能不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给大家提振一点士气了。 对，昨天亚足联的官网也是再次公布强调，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12强赛阶段的第7轮、第8轮比赛的具体的开球时间。其中呢，中国队分别是在明年1月27号的傍晚6点钟，还有明年2月1号的晚间8点钟，分别是客场对阵日本队和越南队。那大家一直都在，可以说开始是有人拿这场比赛的时间打趣，就是尤其对越南这场，这是咱们新年的大年初一，春节的大年初一，不知道能不能在大年初一给大家带来一份好的心情。 我们也来听一听严强老师呢，他对于世预赛国足方面的分析。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当然希望国家队能够有一些亮色，但这一年最让人失望的可能还真是国家队在世预赛当中的表现过程。这个结果和国足的实力相去不远，但是过程有太多让人失落的地方。过年期间啊，世预赛还会要继续进行，那中国足协我相信内部可能确定的原则也就是希望能够不丢人，在这个小组当中不垫底吧。过年期间尤其不能让国足给国人添堵。那我相信客场对越南应该能够做到，毕竟这还有一个换帅，有新帅上任的迹象存在。 确实过年的时候呢，努努力，别给大家伙添堵。 对，这是对国足的基本要求。另外， 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还有一场打日本的。 说到对日本那场比赛，我们也请了足球评论员郭健来前瞻一下，他也是说战日本这场是比较困难的。那也另外对越南的这个取胜呢，他也是提前说不要失去信心。 就是1月4号呢，联赛结束，然后1月中旬国家队集训，然后李霄鹏面临的两场比赛，一个是1月底，就是27号客场打日本。第二场呢是2月1号，就是大年初一那天，然后客场打越南。我的期望值呢，就是说打日本别打得难看，然后打越南呢是一定要赢回来的。目前国家队的困难呢是可能会有规划球员回不来，所以打日本费劲。但是你打越南，我还是认为就是现有的联赛里边这些优秀的本土球员是打越南打1-0、2-0这种比较稳妥的比分，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国家队打的战术简单一点，你别搞太复杂，你稍微有点耐心，不用想着我非得赢三个四个，然后这种一场特别漂亮的这种压倒性的胜利，我觉得不现实。你就是耐心慢慢打，你打越南总是会有机会的，你毕竟这个整体实力是比他们强。越南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就是十二强赛到现在连一场平局都没有的球队，就是全输的球队。所以在信心上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怕的，哪怕是客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赢是问题不大的。 嗯，认为赢是问题不大的，还是显得很有信心啊。 嗯，那我们也相信他这个信心 啊。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吧。 对， 日前呢，国际足球历史与数据联合会呢是公布了2021年亚洲男子足球的最佳阵容和女子足球的最佳阵容。 嗯， 男足这边跟咱们没什么太大关系， 一定是没有关系的。 哎，中国的王珊珊是入选了女子足球的最佳11人。 对， 王霜和吴海燕进入到了7人的替补名单。 嚯，这一下18个人这么一圈出来，有3名中国球员， 啊， 那我们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一丝希望。这比郭健老师说到这个对越南那场比赛让人看到一丝希望的。 嗯， 那和男子阵容一样，这回亚足联排的2021年度的女足最佳阵容也是一个4-3-3的阵容。当然像中国队的王珊珊、韩国队的池孝然，这都是在锋线上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看到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也是各有5人和4人来入选了这份阵容。 嗯，我们呢也是在第一时段和大家的共同的来关注了很多足球方面的消息。好，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冬奥的报道以及篮球方面的内容。 嗯，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开启第二时段的雄鸡畅晓，当然说到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再次的预告我们的活动，那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的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拿，有海量的精品内容等您来听。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嗯， 走进冬奥会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奥运冠军武大靖，是吧？ 嗯， 昨天呢，平昌的奥运会冠军武大靖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示范活动现场表示说呢，自己将会用最好的状态带到北京冬奥会。冬奥会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是夏奥会 对 吧？冠军杨倩说呢，自己对于冬奥健儿的付出感同身受。 在今年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呢，武大靖是在北京站的决赛当中抢跑出局，大家印象很深刻，而在日本站没有能够晋级半决赛，在匈牙利站的决赛当中被碰倒获得第4，而直到荷兰站的 也就是这个收官战的比赛当中，才夺得这个赛季个人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武大靖也说，这个竞技体育其实有的时候起伏很正常，很希望自己的心态可以调整得更好。那其实世界杯也是一个检测或者是一个锻炼，最希望的还是在北京主场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之前世界杯比赛作为一个铺垫来讲呢，他说自己其实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会调整状态，加强训练，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调整到北京冬奥会。 另外呢，我们也是今天呢说这个集卡集祝福是吧，在冬奥方面也同样是有祝福哈。 对， 12月26号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金泽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长廊里挂满了青少年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的主题都和冬奥有关。12月26号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在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画展国际作品、国内作品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为获奖青少年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冬奥有我奖杯。颁奖嘉宾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张慧说， 中国北京成功的申办了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我们的国家也是大力的推广冰雪，在这种冰雪的氛围下呢，青少年越来越了解冰雪运动了，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画像也是孩子们青少年们对冰雪运动的认识，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画展。 侯慕晨与家长在现场共同欣赏了优秀绘画作品，而家长不时地和他讨论与冬奥有关的知识。 我们刚才进了这个厅之后，因为这是国际展厅嘛，然后我就带他看，我刚才问他，我说你看在外国小朋友的眼中什么能够代表中国，然后呢刚才他说有龙，然后有京剧，然后天坛的那个祈年殿啊，然后我们俩就在找这里边是哪些元素能够代表咱们中国。 画展成为了孩子与孩子之间沟通的最好方式。通过画展，侯慕晨知道了北京是座双奥之城。 刚才在外面一个厅里看见有的画里，既有冰墩墩跟雪融融，还有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妮妮。北京这个城市既举办过夏天的奥运会，也举办冬奥会，叫双奥之城。 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活动从今年5月份启动，受到了国内外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在国际通游不畅的情况下，组委会仍然收到国内外青少年作品近30000幅，国内作品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国际作品则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45个国家和地区，直接覆盖人群近10万人。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从2021年12月26号持续至2022年1月4号。 另外呢，在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当中呢，也指出充分利用奥运遗产越来越多，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目标。北京这座双奥之城正在积极的谋划后冬奥的冰雪运动的发展，所以呢，在今天的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的系列报道当中，将为您带来第10集后冬奥时期北京冰雪加更多的活力啊！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陈默所带来的报道。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又称雪游龙，是世界上第17条、亚洲第3条，也是国内第一条雪车雪橇场馆。而说起这座场馆，中国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不禁感叹：“ 这个叫雪游龙嘛，就是全世界上我感觉是最好，不用我自己感觉，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北京冬奥会中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施工工艺最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赛后，这里将会继续作为比赛场地，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的相关赛事。中国雪车雪橇国家队也将会结束长期在海外训练比赛的窘境，在国内就可以实现专业的训练。而与此同时，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男子冰球比赛场地，即将会上演世界上最顶级的冰球对抗，而这里也让国家体育馆拥有了冰球标签。 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悦介绍， 在冬奥会以后，国家馆将会举办一些大型的陆上的包括冰上的一些赛事，我们将致力把国家馆打造为冰球运动者的乐园。 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兼顾了赛后利用，每一个冬奥场馆未来都可以举办世界杯以上级别的赛事，并且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冬奥会场馆来观赏高水平的冰雪赛事。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丁东表示， 我相信啊，经过北京冬奥会之后，作为首都体育馆这样的专业性场馆，它将发挥桥头堡枢纽龙头的作用，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呢也会向老百姓开放，坐落在首都的核心区，那么对于吸引周边的高校的青年学子、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到这里来参加我们冰上的这些活动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已经公布的2022年北京市体育工作计划当中，北京正在积极谋划推动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发展，计划举办国际雪联单板级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等赛事，积极申办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国际滑联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等赛事。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晓明介绍， 我们在冬奥会以后，我们要紧紧抓住冬奥场馆的优势，申办世界级的大赛，为我们的市民观赏世界级的冰雪赛事搭建平台。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体验场馆计划，从而让更多的群众冰雪活动和赛事，以及让青少年冰雪比赛在奥运场馆举行。 我们怎么讲，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青少年是关键，应该是要加强一个顶层设计，将大众冰雪和青少年冰雪、竞技冰雪相融合。 另外，后冬奥时期，北京还会以奥运场馆为龙头，形成一个集场馆、商务、休闲、餐饮为一体的多功能消费融合区，助力北京市体育产业的发展。 我们呢也继续来关注在年中啊，冰雪运动在北京的发展。2021年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筹办的关键之年，一系列的测试赛的举办，也为明年的冬奥会，做出了全面的检验。2021年的年中盘点系列，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冰雪方面的一些状况、一些发展。 没错，我们今天为您来播出这样关键词系列的第一集是什么呢？就是就绪，我们的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当雪车飞驰在雪游龙的赛道，当冰刀划过冰丝带的冰面，每一项北京冬奥会测试赛的举办都是对场馆一次全方位全要素的检验，也是为圆梦冰雪、筑梦冬奥的准备就绪。从今年10月初到12月底，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陆续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竞赛场馆共举办了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共有来自境外的2000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等来华参加。其中，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是今年的第一场冬奥测试赛。场馆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周秋瑞就说，冰丝带的制冰团队和竞赛组织团队都通过这次赛事得到了锻炼，准备就绪。 那么我们在前2天的训练当中呢，我们也不断地了解运动队的反馈，那么运动队对冰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在后面几天不断地采取温度的调节，让这个冰面达到最佳的状态，让运动员的感受体现最好的冰。那么我们4月份的测试活动呢，更多的是中方人员，那么这次呢不一样的是，参赛队伍有境外来的国际技术代表，也是从境外来的，还有一些国际裁判，那我们计时计分的团队，我们体育展示的制作人，还有音乐的叫 DJ， 他都是从国外来的，所以在这几方面跟我们竞赛要磨合，那么根据项目的特点，我们得把比赛做得越来越流畅。 位于海淀区的2座冬奥场馆，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共举办了3项冬奥测试赛。海淀区体育局局长张艳祥表示，组委会将进一步完善场馆设施和服务保障细节，对标冬奥赛事标准，准备就绪。 把这个3项测试赛工作过程当中优势、亮点，还有我们哪些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对标赛事，它的人员会更多，范围会更广，环节也会更多。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指挥调度体系，针对这个赛事保障、赛事服务，我们还是要进行更多方面的总结。 同时，各冬奥场馆的无障碍设施也已准备就绪。北京市的8个竞赛场馆和2个冬奥村的无障碍电梯、卫生间、客房、更衣室、 坡道、坐席等数量和比例都达到了赛事运行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无障碍主管赵玉表示， 我们现在等于冬奥场馆的拥有设施的无障碍设施已经全部建设完毕，临时设施呢预计大概是12月底全部搭建完成，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测试。在冬奥期间跟冬残奥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志愿者会全力保障咱们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一个无障碍的通行的需要。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时所说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期待各国冰雪健儿在冬奥赛场实现新突破，共享冰雪盛会。 北京冬奥组委发言人呢，已经多次及时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的情况，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我们衷心祝愿各国运动员在冬奥赛场取得新的突破。希望大家像可爱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一样，携手温暖世界，一起向未来。 希望大家像冰墩墩、雪融融一样，这个一起向未来哈。但是这个，咱们还是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别奔着那个体型去。 锻炼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不是那样的体型吗？那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也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中国向国际社会许下的郑重承诺。而随着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效果也是更加的显著。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也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接下来继续听我们的记者王楚烟带来的报道。 冬奥筹办为契机，大力推进冰雪场地设施的建设，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正在逐步的成为现实。 正如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所说，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向现实。随着北京冬奥脚步越来越近，大力推广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助力建设健康中国，奋力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一切的口号都在近些年落在了实处。就连不下雪的南方也让冰雪运动燃了起来。正在浙江绍兴滑雪场4亿驰骋的叶先生告诉记者， 首先就是它会让你感觉一种就是非常自由自在，其实有点像你飞行的感觉，然后因为它的速度啊，然后你的方向路线都是可以你自己去决定和控制的。这种感觉就是第一，它非常的快，而且你可以操控你的路线、你的速度，包括你的姿态，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玩公园的话，他可能会做一些空翻啊、转体啊，都是非常棒的体验。 据中国冰雪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0显示，在2020年冰雪旅游客源城市中，排在前十位的城市除了北京和郑州这两个北方城市之外，其余8个全部为南方城市。在浙江、贵州、湖北、广东等地，冰雪旅游人数呈现年均10%左右的增长。这些数据意味着在南方，冰雪运动正在成为时尚。与南方城市市民难得体验到冰雪运动不同，如今我国北方城市已经迈入寒冷的冬季，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点燃了不少青少年的冰雪热情。北京市延庆区延庆二小的孩子们正在上高山滑雪课，上课地点不是学校，而是北京延庆石金龙滑雪场。孩子们热情洋溢的笑脸让冰雪运动搅热了冬季的校园。作为学校滑雪队的一员，今年上6年级的邵玉琴告诉记者， 虽然我们是滑雪队，但是为了达到滑雪时的体能要求，我们1年4季都有训练，然后不时就是周一我们都是会练习腰腹力量，一组下来得有10几个练习腰腹动作，也会累得满头大汗，然后每天都有每天对应的训练，然后比如说周二是核心力量，然后周三是速度力量，然后周四是下肢力量，周五是耐力，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就是很累，但是也会很充实。 北京延庆从2016年开始就将学生们的体育课开到了专业的冰场雪场上，由此解决校内冰雪运动场地不足的问题。延庆教委赵永超表示， 利用10年的时间开展100项的冬奥主题活动，你比如说迎冬奥什么运动会呀、宣讲赛呀，然后普及1000项冬奥知识，培养万名学生掌握冰雪技能。 截至目前，全国冰雪运动特色校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的总数已接近2000所。对此，北京冬奥组委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表示， 我们巨大的成就呢，就是这五年来筹办的成果呢，是极大带动我们主办城市啊以及全国的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特别是群众性的这种参与。 我们呢在关注完冰雪之后，再来把目光现在转移到 CBA 的赛场之上哈。昨天呢 CBA 联赛呢也是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应该算第一轮，就是第14轮比赛的剩余的几场比赛。 对，那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关注了北控男篮是在面对上海队的时候以83-102不敌对手。那算上第一阶段当中的最后已经遭遇了这个两连败之后呢，加上这场这一下就是隔了40多天的三连败。那具体这场比赛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全场多达33次的失误，北控在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面对实力强大的上海队，赢球显然变成了一种奢望。最终83-102大比分失利，这也就并不奇怪了。面对拥有王哲林、袁唐文、郭浩文、弗兰克林和新外援冯莱的上海队，北控的阵容和第一阶段没有变化。不过比赛的第一节，北控打得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小将廖三宁延续了极佳的状态，再加上全队几乎没有任何的失误，单节26-17领先了9分。不过随着比赛的深入，北控在实力上的不足开始显现，失误也越来越多。第二节被对手打出了30-18，反超了3分。第三节前半段北控依然紧咬比分，但随着哈斯、张帆等主力进行轮换休息，球队的分差被逐渐拉大，再加上持续的失误，让比赛彻底没了悬念。本场比赛北控的大外援哈斯表现出色，拿下了27分，张帆和廖三宁分别得到了17和15分，而其他球员的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赛后北控的主教练马布里显然对于球队这样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 我们的球员今天在这场比赛没有在攻防两端展现出来我们要求的，包括展现出来他们所具备的这样一个实力。比赛一开始他打得还不错，这个能量这种镜头保持不错，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他慢慢的失去了这样一个在场上拼战斗的这样一个动力。对方的防守给我们施加了很大这样一个压力，给我们的后卫持球人太大的压力。我们现在这个后卫呢，对于这个在对方压力防守情况之下怎么处理这种压力还是处理的不是很好。 另外老马特别强调了球队的斗志。 比赛作为上下半场，我们一直在跟球员强调，即使我们某个半场打得不好的话，在另外一个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去拼，直到比赛哨响最终一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看起来，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的球员完全都失去了打球的这种兴趣。但是作为主教练，这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是我的责任，承担第一责任。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去看录像，去继续去学习，继续去研究，看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球员在场上能够打得更好。 这样北控本赛季 CBA 的战绩来到了7胜7负。12月29号他们将对阵江苏，小外援兰兹伯格能否火速和球队会合赶上这场比赛，还要看他身体恢复的情况。 那确实刚才从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当中，大家也是再次回顾了昨天北控对上海的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哈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哈斯下场之后感觉北控这边确实进攻也是没有强点，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球队整体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哈斯下场之后呢，北控整个的节奏就没了。我们也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刘潇，他也提到了在第一节哈斯给球队所带来的帮助。那同时呢，越是这么说咱们就越惦记着球队的小外援什么时候能归队。先来听一听刘潇对于昨天这场比赛的分析。 那么整场比赛看，除开局的11-0还算不错，包括第一节也算打得还可以，就是26-17领先9分。但是自从这个第一节11-0之后，哈斯被换下场那一段时间开始，就是逐渐让上海队找到了感觉。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的哈斯下场之后，你没有一个支点啊，那么内线就是虽然有余承栋啊、王少杰加上这个邹雨辰，那我们看他们仨今天的表现，从数据和场上的状态来看很不理想啊，一共也没得几分，也没有办法对对方形成威胁。那么 结果就给了上海队一个喘息的机会。当上海队把王哲林包括冯莱纷纷拿上来的时候，北控队的防守就失去了重点啊！你因为冯莱的这种积极的这种表现是可能是北控队准备不足的。那王哲林其实今天状态一般啊，因为刚从国家队回来隔离之后，状态并不好。那么他的进攻其实并没有给北控队带来更大的威胁，倒是像郭浩文的这种突破呀，包括李天荣的突破啊，就是这些突破多的球员给北控队的阵型带来了一个防守阵型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让北控队的防守出现了问题。那么当你防不住的时候，你的进攻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到后面啊，意识到说需要哈斯在场上不断的把球给到内线，但是给到内线也就基本上终结了啊，无论哈斯打得进打不进也就终结了，很少回球到外线来。其实这也是上海队防守的一个目的，你可以让你的哈斯在里面随便打，或者说让他去强攻，但是外线我不给你机会。 嗯，现在呢，对于北控来讲，确实外线的传控能力啊并不是很强，发挥不够稳定，那需要一个小外援及时的给球队提升啊，也能够感受到在各支球队当中呢，根据自己本土球员的实力再去配备外援，这应该是一个整体考虑。 嗯，另外昨天呢 CBA 还展开了第14轮的6场较量，那除了北控这场之外呢，应该说大家关注的焦点战当中，广厦是以98-86力克广东。 嗯， 这场强强对话当中呢，广厦在新援琼斯的带领下打出了11-0的开局，而凭借着高强度的防守呢，他们第一节让对手就只得到了10分，并且建立起了17分的领先的优势，而到之后呢也是稳扎稳打。那我们看到其他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分，在第3时段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知人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寒潮影响基本结束，在高空偏北气流的作用下，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要及时补水润燥。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6到-8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不能因为对手的实力弱、排名靠后啊，你就轻视他。我记得当年曾经两个赛季以前吧，应该是曾经有那么一场球，就是在同曦的主场啊，本来北京是领先的，那么到最后由于这个归轻敌的最后的时刻被对方一个三分绝杀，这种情况发生过。所以对于北京首钢来讲，首先你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对手，虽然他是个弱队，那么你一定要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就是说能迅速去解决战斗，不要再出现拖到最后啊有机会给对手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内线优势啊，双塔的优势。当然李慕豪的上一场比赛这个撞到膝盖啊情况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希望没有太大的影响吧。但即便如此的内线人员也是相对来说比对手要好一些的，有范子铭、秋天、长林，包括朱彦希都在啊，所以说这是北京还是要发挥出自己人员的优势，同时呢就是在防守端啊继续自己的这种坚固的防守啊，只要做好这几点应该是拿下比赛不太成问题啊。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轻敌。 对，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轻敌，不能够再给人家送温暖了。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WCBA 的情况。那 WCBA 这边呢，昨天也是展开了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内蒙古女篮是以95-50大胜山西。全场比赛当中，内蒙古队的李月汝是砍下了21分、10个篮板，而沈怡拿到了16分、8次助攻，黄思静也是贡献了14分、9个篮板和5次助攻的全面数据。上海这边呢是84-71逆转战胜山东。上海队的中锋张志廷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4分，取得了胜利之后呢，这两个队加上率先进入到半决赛的四川和江苏女篮，成为了今年 WCBA 的四强球队。 嗯，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的继续进行哈。福建队呢是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比赛，120分钟，最终呢是以3-2击败了浙江。另外的三场比赛，深圳队是3-1战胜了云南，取得了4连胜。河南呢是3-0横扫河北，而北京呢是2-3，非常遗憾的输给了四川。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的消息。那2021赛季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也是在安徽合肥落幕，北京队最终是排名第7，华体国奥队夺得了这次全国联赛的冠军。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12月25号结束，以后备梯队球员为主的北京体彩队最终排名第7，在所有参赛队伍中排名垫底。北京队主教练郑永利在总结时给球队打了6分的及格分。 6分吧，及格分吧。总体来讲，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能够体现出这些年轻队员的进步，因为确实有些客观的因素存在。这华体队把咱们北京队调走了6名队员。然后全会之后呢，有7名老队员退役，可能阵容不整，也影响到了这个前期的备战。 主力球员抽调至国家队，多名老队员退役等情况，让北京队派出了以年轻人为主的阵容出战今年的联赛。其中00后有8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1998、99年出生的年轻队员。联赛先后在苏州和合肥2地进行单循环比赛，北京队的总战绩是2胜10负。在这一过程中，球队的小伙子们暴露出了问题，也收获了成长。 技战术层次，可能技术层次，包括个人技术层次呢，可能相对来讲要差一些。然后应对比赛的能力和阅读比赛能力也不足，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在他们身上着重去改进的。但是这次联赛呢，在这批队员里边，可以说找出了一些亮点，是为今后的比赛挑选了一些队员。 而谈到明年的联赛，郑永利认为在阵容齐整的情况下，北京男子手球队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如果说可以以完整阵容来应对这个联赛或者今后的比赛的话，北京队还是一如既往的争夺冠军的。 我们也关注了其他的多项赛事哈，马上进入到我今天的主咖上麦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连线足球评论员黎哥老师，来听一听他对于昨天国安这场球的观点。也可以现在呢，先来看一看大家，对于昨天这场比赛到底都是怎么看的？ 对 啊， 说到这个比赛， 下一场胜利，乐意九说了，这个下一场胜利什么时候来呢？他说在他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特别有哲学的这个意味， 心态非常好。另外预测对了这场比赛比分的，blue 面条都开始都说，哎，第一次预测这么准，确实最近不看好国安了 啊。那我们来听一听黎哥老师对于这一场比赛怎么来评价。喂，黎哥老师您好。 哎，你好，王毅、林云二位早上好。 黎老师早上好，想跟您还是聊一聊昨天国安队的比赛。那先说一说这场比赛的具体的情况，就是说从人员的使用上，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的外援变成了这个要替补，那下半场换上是这个 A 席，包括换上了张稀哲之后呢，其实球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在攻势方面的扭转，但是呢整场比赛大家仍然都感觉说张玉宁得到的支持太少了，您是怎么看的？ 是基本上大家的看法差不了很多啊。首发阵容上确实看出来双方都有一定的人员调整啊，跟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相对于对方来说，我们的调整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希哲没有首发是吧，席尔瓦没有首发，因为我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外援，所以不首发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一个全华班了。那么上半场我们这个全华班跟人家那个全华班一比，我们确实还是处于下风的。广州队这边最大的变化就是郑智是吧，一个队员兼执行主教练，把自己给派到了首发阵容之中。跟他那个前几年一个赛季相比呢，他的奔跑能力啊，对抗能力这个方面肯定要差了一些，但是人家老同志就是经验丰富啊，啊，对比赛的节奏控制啊，那是没得说。另外对场上这个队友的这个能力特点也是非常了解，所以你看最终这个制胜球也是郑智给飞出来的一个直飞球啊。所以从双方的整个来看呢，我也看了看赛后的技术统计，基本上可以说势均力敌吧。你不像控球率，对方是52%，我们是48%。射门我们比对方多，我们15%，对方10%。射正呢，我们是5-3。但是在进攻的次数上，对方是136次，我们是106次。所以这几项技术统计上各有领先，差距都不大啊。但是最终呢，还是靠着一个抓机会球啊，邓汉文那个球打出了一个很好的角度。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双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我们张玉宁那个球进的，其实也是带有点运气成分，是吧？抢了一个捡球的前点，然后回蹭顶了一个角度。那么对方这个球进的呢，当然很漂亮了，但是他也不是绝对的碾压式的优势情况下取得的进球。所以我们看这个轮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是争冠组的第5场比赛啊，这个4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只有这一场广州跟国安的比赛是跟第一回合相比是一个大反转啊，我们第一回合是1-0胜他，现在是1-0回了我们一个。那剩余的3场比赛都是双杀啊，山东是2-0双杀了河北人，拿到了这个冠军，提前三轮。上海海港3-0胜深圳，这跟第一回合双方的比分都一样，也是双杀。成天海泰2-1胜广州城是一个逆转的取胜，但是呢第一回合的话也是2-0，人家也是双杀。所以从这个争冠组这80支球队来看呢，我们跟广东队之间目前啊难分伯仲，但是呢就看谁比赛能抓住一个进球的机会吧，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另外大家昨天也关注到了泰山这边呢是提前三轮夺冠了，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中超整体的环境下，包括有些球队表现的意兴阑珊，那整体的赛制方面也有很多特殊性的情况下去夺冠。那您觉得您怎么评价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包括泰山的这个冠军？ 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应该说是确实被给切割的惨不忍睹啊。在中超04年创办以来，我们知道某些赛季啊，尤其跟奥运会啊跟世界杯预选赛相同一年的时候，往往中超的联赛赛程都会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今年的情形啊，跟以往相比，尤其是惨不忍睹。你看这个两个阶段的联赛，我觉得，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感觉啊，我感觉就像两个联赛一样，这个中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那想不起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更多的挂联啊？如果不是把第一阶段的积分带到第二阶段的话，我都完全可以视为是两个小联赛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种联赛的牺牲，核心唯一的目标就是为国家队啊这个40强12强能够有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成绩。 那四十强还可以是吧？但是十二强呢？现在呢？我感觉基本上也是中国队的应有的实力和水准啊，包括他的现在的位次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球迷不干啊，对吧？球迷说了，中超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就是为了您让你更有希望一点。但是现在这个希望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大家都比较失望啊。再加上整体的中超的运营环境，现在出现一个2004年创办以来最明显的一个整体的恶化啊。今年参加争冠组也好，保级组也好，这16支球队中，现在传出的消息能够不欠薪的，也就是3家到4家俱乐部啊，剩余的都存在着这个运营困难的问题。那今年是这样，2020年明年难道就会比今年好吗？所以也很难打保票。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啊，这个确实北京国安交出的答卷也比较的不令大家满意。但是我们还得为山东泰山队真诚的去鼓鼓掌啊，人家跟其他中超队一比的话，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人家表现都非常的正常啊。人家不管你怎么变化，他自己啊各个环节上都是比较过硬的，是按照正常年份去备战的啊，包括他的人员储备啊、外援呀 啊这类的。所以这个冠军拿的是他中超和甲 A 历史上的第五个联赛的冠军啊，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看了新闻之后，也有两个人物，我估计是心情格外复杂，一个是郝伟主教练是吧？ 嗯 嗯。 99年他拿了第一个中超冠军啊，就是甲 A 冠军的时候，那当时他是作为队员的啊，当年也是双冠王。那么现在呢，他又是带领着山东泰山队，这首先是拿了联赛冠军。他接下来今年1月9号啊，在成都现在已经定下来了，跟上海海港是打足协杯的决赛啊。以现在的情形，在联赛中的表现，他已经2-0第一回合战胜了对手，所以今年仍然有可能是山东泰山再拿到双冠王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这对于郝伟而言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另外一个人就是吉祥是吧？去年随江苏苏宁首次拿到了联赛的冠军，作为一个主力成员，那今年转回到山东泰山之后，又随队拿到了这个联赛第二个冠军，而且是连续拿了两个冠军。那么对于吉祥而言，这个命运的跨度，我觉得对他而言应该肯定是百感交集，其实我们看他也是百感交集。 嗯，确实，说到这个百感交集，那我们在明年的，2月，那应该是我们春节的大年初一，还将会有国足的比赛，那到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对于国足，您还有期待吗？如果在面对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咱把日本队那场比赛先前一个客场先略过不提，就单说越南这场，因为正好是在春节当中进行。那您觉得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不乐观啊，是肯定不乐观。因为不乐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对吧？在那之前你说不谈那个客场对日本那场比赛，我们基本上一输就彻底就连理论上的这个出现的希望都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去打一个客场对越南队啊，这个心情上情绪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失去了一个目标，跟现在北京国安在联赛中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四个规划球员能不能如约返回球队啊，继续效力这个球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如果这四个人啊都不能回来，或者只能回来一个，或者蒋光太现在不是在广东还能踢呢吗？他能可能都没问题。那剩余那三个都回不来的情况下，那么根据第一阶段这6场比赛情形来看，中国队的实力人员上就明显的受损，是吧？ 嗯。 到时候越南队其实他也没有希望了，但是越南队他是首次参加12强比赛，他在主场比赛，他肯定要有所表示，对吧？他要为未来的这个12强、40强，他要积累一个心理的优势。另外呢，你刚才说的21号呢，除了是我们的这个大年春节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他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3天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也比较关键而敏感。所以我希望所有国家队的队员应该充分意识到，这场比赛绝对不是仅仅一个12强的出现与否的一战，而是事关很多方方面面的一战。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提升自己的士气和竞技状态，把最后的这个对越南的这一场比赛一定要打好。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格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后续也会和您继续保持联系，再见。 好的，二位再见。 嗯，刚才呢，李格老师呢也是分析了目前整个中超的一个形势啊。当然也有咱们听众朋友呢， 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八三三八就说了，说他觉得啊，中超就今年啊如同鸡肋，说各个队都心不在焉，说只有泰山兵强马壮，没有什么强敌，所以呢，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水的冠军。嗯，刚才北三也说了，从人员齐整的还有上海海港啊。 嗯，对呀， 海港人员也比较齐整，虽然说走了胡尔克，但是也从河北队买了保利尼奥。他的人员相对来讲也挺充沛，是吧？另外呢，这个心不在焉这个事儿，还是像刚才林远说的那个话，那不是人家山东泰山决定得了的。 对， 就是人家想好好踢，你不跟人好好踢，人家赢了之后呢，你非说你看我没好好踢。 嗯，这有点酸， 是吧？ 嗯， 哎。那为什么不好好踢呢？就是我就是不想， 我就不想好好踢，这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还是祝贺泰山能够五次夺得冠军。 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能够有一家中超的或者说中国职业足球的老牌俱乐部站在队列的前端， 对， 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去做青训，稳定的去发展。尽管说在最近的11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在争冠的行列当中，山东泰山呢都比像广州恒大啊、上海海港啊，甚至是这两年投入比较大的北京中赫国安啊，是吧？相比呢，它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它的下限很高，它一直维持得非常稳定。当所有的球队出现动荡的时候，谁最稳定，谁有优势，这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是在这个层级当中去考虑山东泰山的今年的冠军，可能反而比历届的冠军更有价值。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 那当然，下面的时段呢，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来看一看目前在这个体育圈里边哪些是上了热搜的。当然，我看到就山东泰山夺冠也是上热搜的一条。 对，确实呢，昨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那就先来这个泰山这条吧。 对，先来泰山这条。那昨天呢，中超争冠组第19轮，大家都关注了山东泰山2-0战胜河北队之后，是提前3轮夺得了队史的第5座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冠军奖杯，也是山东队时隔11年再次捧起获胜杯。 人民网呢也是发了这个微博哈，第19轮一场焦点战当中，山东泰山2-0击败河北，提前3轮获得了队史第5座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冠军。确实这个成绩让我们很羡慕，也有很多朋友在下边留言嘛，说11年前还是初中，这11年过得好快呀，怀念那时候的人和事儿。也有朋友说呢，11年前啊，11年再夺中超冠军，被资本霍霍的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质。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在这个金元足球的促使之下呢，可能泰山一直也在跟，但是呢，他在跟随的过程当中，还是保持对于足球发展的一种规律的尊重。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下限还是很高的，包括我们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鲁能足校对于中国足球的青训的贡献，包括人员球员培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都是很高的。 另外的一个上了热搜的呢，就是郑智首发还助攻了。昨天这场球呢，广州队是1-0赢了北京国安。郑智呢，在经过了4轮的观察之后，决定自己披挂上阵啊，首发登场。昨天赛后，这个刘志宇说，郑智首发是我们商量的结果。然后男子就说了啊，说这商量什么呀？这就是郑智主教练他自己定，我就是要首发， 对，我要上就上。 但是呢，他首发登场之后还助攻邓涵文，他有给邓涵文送出的那一脚传球。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助攻啊，有点牵强，因为这创造出来的进攻的机会是邓涵文内切创造的，你不能说谁传给他，他就是助攻啊。如果比如说我传给林苑，林苑踢中后卫的，我是守门员， 一个人一条龙 带 到， 然后带把对方11个人过了一遍，站在门前啪一踢，然后我在那儿庆祝啊，我有一个助攻，这也不太合适啊。 但是呢，无论如何，大家还是要肯定郑智作为 41岁 的老队员，能够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这是41岁零128天的年龄首发出战，能够在比赛当中有这样的60分钟的表现，还是 说明是一名非常职业的球员，就是在这一点上、自律方面一定是做了很多平时的工作。 他也是超过了重庆两江竞技的吴庆啊。吴庆呢，在和上海申花的比赛里面是40岁零167天啊，现在郑智成为了中超首发年龄，本赛季首发年龄最大的球员。但是吴庆现在保持着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就是顶级联赛最年长的进球球员记录、他的进球呢超过了周挺，就是这个年纪超过了周挺。 你说说、这赛季中超联赛没什么吧，在这个最大年龄的首发队员上还是不断的刷新、 还一直在竞争、 一直在竞争， 几位老将致敬、当然国安这边的这老将也不少，昨天一划了首发11人里面有5个是89年出生的，就都已经32了，就是国安队这套阵容30岁以上的球员人数还着实不少， 着实不少。大家也在说这么多老队员我们成绩无欲无求的时候为什么不锻炼锻炼新人，现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所谓下一场比赛当中大家的期待和关注点。 但昨天呢也有家里人说训练是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是吧、就是你最终呢展现出来赛场的东西就是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主教练的话，如果说这些年轻人在训练场上能够表现出咱不用说超过这些老大哥的竞技水平、就是你能够跟他差不多，在展现一些更强烈的求战欲望的时候，教练都会给你机会。那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在训练当中的状态如何，他们的比赛的欲望如何，这可能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不能仅仅就是因为没有让 U23 球员上场就把这个帽子扣在外教的头上，我觉得也不客观，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球员在场边训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前两天也有咱们一个年轻人，一个这个 U23 的年轻人没进入比赛名单、为什么呢？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球队开会迟到了没来， 就是一说今年中超联赛很多球队心不在焉，他自己先心不在焉了、 对，你说一个年轻队员，这要是搁当年的国安队阵容当中，那都这训练都得早早的就去把老队员的这个鞋呀、都准备好，是吧、把球拎到这个球场去，现在所有的这些事儿都交给了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我们说我们的球队确实越来越职业，我们所有的那球员的衣服有工作人员去收拾去洗，鞋有人收拾去刷，球包有人帮着拿，包括在球场上的标志杆这个小碗都有这工作人员给你拿到这个赛场去让助理教练摆好，球员只是做训练的这个工作，缺乏了当年的一种新老之间的这个辈分的传承。以前都是年轻队员给老队员拎包、拎鞋 对吧，训练完了之后背球包把所有的球收起来，这都是小队员该干的事儿、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了、反而自己 结果开会迟到了， 人都没来了， 开会迟到了、也收到了一些内部的这种处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简单的看到比利奇不用年轻人、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要向比利奇展现出来你希望上场，对吧？你比如说像子明的积极啊，像张玉宁的在前场中努力啊，高天意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啊，这才是让教练用你的根本所在，而不是说我就等着，反正老队员到时候他们早晚得退， 那还会有别的人来呢？ 对，还有能踢到41首发的呢。 是， 那你要再等到41，自己先退了。 对，您跟人家真的耗不起，这还有人鼓励郑智能踢到50呢。 对，昨天就有人说嘛，说按照现在这节奏，郑智再踢2年没问题。中超的节奏现在的确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越来越慢了。 对， 再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体坛热搜榜呢，说说羽生结弦。 羽生结弦，大家都在关注他们在这个全日锦标赛当中的夺冠。那大家看到在12月26号的这个全日锦标赛的男单自由滑当中，羽生结弦最终是得到了322.36的总分，这个成绩非常的高。而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挑战了他人生当中最高的一个梦想，就是4A， 就是阿扎尔就是4周半的空中的旋转。 听说前一段时间练了10次， 在训练当中 摔了9次，就有一次是双脚落地。 对，那其实大体能完成这件事情已经是对人类极限的一个挑战了。我觉得他一直作为他这样两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还在不断的做这样的尝试。你知道在滑冰当中、说你小朋友怎么开始选择练双人还是练单人呢，就是能力都很强的情况下、不怕摔的你去练单人，因为你跳跃的可能强度更高、而到了这种程度这种强度的选手，你还在努力的去来寻找着跳跃上面的突破。 非常的了不起 啊。这个我还以为是不怕摔的去练双人呢，因为当时看这个张丹被摔那下，就是很疼，是被扔出去的。 其实从跳跃的难度还是单人要更强一些。 那另外的一条体坛热搜榜呢，其实跟体育呢可能不是最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也是在昨天啊，可以说登上热搜最重要的一条啊，那就是我们的航天员成功出舱。 对， 神舟十三号乘组的两名航天员成功出舱，实施舱外作业，这是昨天呢登上了热搜，也是来自于央视新闻的官方账号。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021年12月26号18:44，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叶光富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节点舱的舱门。航天员叶光富于18:50，航天员翟日刚19:37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后续将会协同开展空间舱的舱外全景相机的 C 抬升、自主协务转移验证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驻守舱内的航天员王亚平配合着地面操控机械臂来支持两名出舱的航天员开展这个舱外的作业。 这个太空行走，这也是最强的体育运动方式了。 虽然说啊，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重力是吧，飘来飘去，但是呢难度是很大的。 那当然、 那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胸肌畅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实现 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再回到我们的雄鸡畅晓节目当中。我们在第40段呢，赶紧先快速的浏览一下在国际足坛的最新的消息。 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英超联赛的第19轮继续进行，切尔西是客场挑战维拉。在上半场的时候，里斯詹姆斯是送乌龙大礼之后，奥多伊造点，而若日尼奥操刀命中，为切尔西扳平比分。下半场卢卡库替补登场，先是头球破门帮助切尔西扳平比分反超，之后呢在中场伤停补时阶段又是制造了点球，若尔尼奥是点球实现了梅开二度。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是切尔西把比分定格在3-1，也赢得了近3轮英超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过后，切尔西是19战12胜5平2负，积41分，仍然落后领头羊曼城有6分。 另外呢，我们也看在今天凌晨，英超的第19轮比赛，阿森纳做客卡罗路球场对阵诺维奇，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萨卡破门是首开纪录，随后呢蒂尔尼扩大领先优势，厄德高送出2次助攻。下半场比赛萨卡再下一城，拉卡泽特点球破门，替补上场的史密斯罗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一球，最终呢阿森纳是5-0大胜诺维奇，取得联赛的4连胜。 是这场比赛不是有奥巴梅扬5场没上，连着赢球，谁 缺谁谁尴尬。 对，赢球不可怕啊，缺谁谁尴尬， 有点尴尬。那另外的还有大比分的比赛呢，这就是曼城带来的十九轮的一场焦点战役，是在曼城和莱斯特城之间展开的。上半场曼城在短短25分钟的时间里面就开启了破门模式，4分钟德布劳内为球队首开纪录，随后是马克莱斯利用点球来这个回敬了旧主。另外呢，京多安和斯特林在3分钟的时间内是接连取得进球，半场结束的时候是曼城4球领先于对手。但下半场的时候呢，莱斯特城这边是反击，随着麦迪逊、卢克曼和伊西纳乔在10分钟的时间当中进3个球，一下子追到了3-4。但是最后呢，曼城这边又拉开一波火力，最终是6-3击败对手，拿下了英超的9连胜。 嗯，确实呢，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也是两场大胜哈，让这个英超的比赛显得跌宕起伏。我们也连线了严强老师，他也提到呢，节日当中呢，这节礼日里面两场大胜，阿森纳赢得比较轻松，曼城则是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另外呢，英超争四的悬念依然在加剧。 诺维奇主场跟阿森纳的比赛0-5的大败。球队的实力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而在节礼日呢产生这样的高进球比赛可能也不奇怪吧，因为英国媒体都会继续传送吧。1963年啊，当时10场这个节日比赛打进66个进球，这样一个顶级联赛的赛果。所以这场比赛发生在这一天，而且同一时间还有曼城主场啊6-3大胜这个莱斯特城的一场对攻战。应该说在节礼日出现这样的比赛，对球迷来说，尤其中立球迷来说，都还是一件幸事啊。特别能体现英国足球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节礼日仍然加班啊，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多娱乐的素材。如果以这两场比赛的比赛质量来看呢，曼城打莱斯特城会要更高一些，24分钟4-0领先，谁也没想到下半场莱斯特城也能够以疯狂的进攻把这个比分一度追进到3-4。但曼城我觉得还是有着非常丰沛的人力储备啊，进球点也非常之多，而且斯特林在前场这个得分的感觉也在恢复当中。所以在利物浦这场和利兹联的比赛延期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非洲杯如果一到来的话，利物浦前场两员大将都会离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背景下，我想或许曼城、利物浦、切尔西这个三强争夺联赛锦标，曼城还是会占据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至于阿森纳呢，因为这确实对手实力太差，这两轮都是碰上很差的对手，所以阿森纳的获胜这一场，包括之前对利兹联那一场的获胜，我觉得都和对方的这个竞争力不够有关吧。但是争四的悬念在这个节礼日还是在放大的，因为我们看到托特纳姆热刺实力有着明显的复苏啊，孔蒂在带队接近2个月之后呢，他抓训练啊，这个巨大的优势让热刺恢复了活力，哈里凯恩也开始重新进球了。这场3-0的获胜，抓上对方水晶宫的主教练维埃拉，跟阿斯顿维拉的主教练这个杰拉德一样啊，都是属于疫情感染无法在现场指挥，所以热刺、阿森纳、曼联啊。这三支球队会是争四的主题，因为西汉姆联在同一场进球大战当中是2-3输给了保级队南安普顿。 另外呢，在热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热刺3-0完胜了水晶宫啊，叫卢卡斯。是先助攻凯恩首开纪录，随后呢自己头球破门，第36分钟扎哈染红离场，小卢卡斯呢在第73分钟之后再一次助攻孙兴民破门，孔蒂上任之后6轮不败，少赛的这个多轮的他们现在16轮是拿下了29分， 就是说也应了刚才前面说到了，这个英超现在争夺的还是挺激烈的，大家都还是有悬念。那另外呢，说到阿森纳刚才是5-0取胜，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就已经是队内传出有多名队员是在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其中包括像来自日本的后卫福安健洋，还有边后卫塞德里克以及中场奈尔斯，但是最后也没影响他们5-0战胜对手。 另外呢，这个其实像踢水晶宫的时候，这维埃拉姐已经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嘛，是吧？就当时这场比赛是由助理教练罗伯茨所指挥的， 对。 所以现在疫情对于英超联赛的影响依然是非常非常大， 没错，除了英超之外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转会方面的动向，因为此前是有消息说这个卡瓦尼和巴萨已经在就是商讨东窗加盟这件事情，不过现在又有消息说呢，好像巴甲的科林蒂安也在抢卡瓦尼，愿意匹配他现在在曼联的工资水平，以求他能够带领球队争夺解放者杯的冠军。所以到底是巴萨还是巴甲，就是巴西甲级联赛，这谁能够价高者得吧？ 是不是也这个意思？ 差别有点大，是吧？另外呢，根据法国队报的消息，巴黎圣日耳曼呢需要在冬窗大量的出售球员，以完成俱乐部的财政目标。哈，按照六月的时候呢，巴黎的体育总监向法国有关部门递交这个财政计划当中，俱乐部将获得1.8亿欧元的收入，以抵消同期内支出的2亿欧元的支出。但是由于呢夏窗转会的营收比较小，所以呢巴黎圣日耳曼需要在冬窗期间再出手球员方面呢，以获得1亿欧元的这个收入才能够完成。刚才也看到在微信当中有朋友说，之前巴坎布吹得这么悬啊，说这家那家都要，现在怎么没有巴坎布踢球的消息了？因为那边窗口现在 还没开呢， 关着呢，他只能趴在小窗台上看。那你这要人吗？你们这要人吗？人屋里边也探出头来说可以可以， 但是你眉开眼笑一下，但窗户没开呢，只能对一下眼儿。 对，这时候这个钥匙现在没在我这儿啊，等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寻宿舍的人把这个门开开，把窗户开开，咱们就可以谈合同了啊。 对，所以也看吧，到巴黎这边估计也会放出一波人，然后其他球队也闻风而动，这就是在欧洲足球的转会市场当中。 但想想当年在金元时代的时候，一提这个欧洲的转会市场， 一开门 咱们这呼啦呼啦挥着大钞票就过去了，就几乎在欧洲市场当中，甚至连 C 罗梅西咱们都想过，是吧？都想过， 那认真的想过， 就是其他的所有的球员就感觉就是我想不想要你，是吧？ 对，说对眼，闲人北三说跟巴坎布对眼，谁对得过啊？ 啊，这个小窗台他上来一对无辜的大眼睛。 对，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俱乐部向巴坎布来释放出一些信号的，所以我们觉得，就先不考虑巴坎布了吧，先说说咱们这波再怎么着，中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昨天中超还是产生了新的冠军，这是提前三轮夺冠的山东泰山。 而且呢在山东泰山夺冠之后呢，其实对于咱们国安的球迷感受的就是更深了一些，山东的俱乐部相对稳定，而目前呢我们随着超级外援的离去，球队的攻击火力是急剧下降的。可以看到在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的失球数排在前三位，但是呢进球数是倒着数，所以我们在失去了自己强大的攻击火力的情况之下，竞争力也在不断的下降。我们也是连线了郭建也提到了这个话题，没有了超级外援，咱们中场其实当年所说的优势现在荡然无存了。 从这个顶级外援走了以后，中场的创造力就大大下降了，包括国内我们现在最优秀的中场这个张稀哲，包括朴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然后这个破对方的加强，然后直接造成有威胁的传球，这种情况基本看不到。四平八稳的过渡，然后这个能转移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国安现在整个实力就是这样，他基本上所有的球员都没有什么这个很强的很突出的特点。现在你唯一这个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张玉宁，他在前面确实管用。另外呢，这个我们第二梯队或者第三梯队这个套路不多，然后这个能造成直接有威胁的也不多。你比如说中场，我们首发排的是池荣国、朴成、高天意、金泰妍，然后曹永静。我觉得就是你打一般的球队够了，这套阵容呢最多是中超，也就是4-8的这么一个阵容。你要想靠这套阵容能这个带火整个的这个攻守的平衡，我觉得这个达不到。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们国安队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呢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哈。后面的比赛还有三场，先是面对山东泰山，然后呢面对上海，面对广州城，在最后的一场比赛的时候面对深圳。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很多人说，泰山夺冠，说我们国安球迷，这是广语，说没什么感觉，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咱们也还是同一个联赛吧， 用户晨曦也说，这个什么时候到来胜利呢？还是好好准备明年的联赛吧，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联赛当中争取更多的胜利。 对，另外呢，申秋也提到，看着广州队在比赛里面使了这么多年轻队员上场打比赛，就想着国安什么时候咱们也可以哈。 嗯， 昨天呢，在夜话节目当中呢，南方指导也特别提到，年轻球员的使用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的可能是从9岁、10岁。啊，10岁、11岁这些年龄段的，从一开始就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培养期，至少要7到8年的时间。你下面的梯队建立的非常的完善，你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对于这些有着足球梦想的孩子进行了非常精心的挑选和培养之后，才会渐渐在你的梯队、预备队啊，进入到一队的 U23这些层面啊，甚至出现让我们能够看到的可用之才。但现在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可能现在的北京国安的梯队的建设，青年球员在全国的引入的工作做得并不是很理想。 确实是这样， 晚了别人一步，那一步慢呢，可能就步步慢。在有超级外援的时候不大显，现在外援一离去，这个差距就有点体现出来了。 是，所以还是大家急不得。说下一场胜利什么时候来？有人倒真的是很不着急，说直接一竿子给知道。 工体 啊， 说下一场胜利咱在工体吧，那也就是意味着在明年2022年一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咱们都不能赢球。那这保级这事儿可怎么办？ 对，太难了。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情况之下，我们还是需要赢，还是需要不断的用胜利去建立起球队的自信。你只有更多的胜利，建立了自信，教练可能才更有勇气让年轻人登场。越输球啊，他越不敢让这个年轻人上了，尤其是老外啊，他有自己的成绩指标， 对， 他有着排名，他要拿着在这个联赛执教的排名再找去下一份工作，他可能不会考虑那么长远。 日下长河说，赢不赢不重要，一个是不要有这个大比分那种所谓惨案，另外就是看看有没有新人能发挥出来。但这话咱真是不能老喊给教练，还是得喊给队员。 对， 新人、年轻人们， 年轻人要抢班夺权啊，要在训练当中呢表现出来足够强的表现欲望和你的竞争能力，这样呢才能够给主教练更多的信任，让他们在比赛当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 CBA 联赛第二阶段打响之后，您对于两支咱们京城球队是有怎么样的期待哈？我也看到呢，刚才有家里人说呢，像爱心俱乐一就说了，北控是期望越高失望越高，而首钢呢是镜中花水中月，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是釜底鱿鱼汤，鱿鱼羊汤止沸，就是对于两个队现在都不大看好呗。 真是不大看好。可是要说最近我还听到了一个说法，那天朋友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关注首钢了，忽然给我发一微信说，哎，首钢就现在这阵容有戏夺冠吗？你看，就也有人忽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 前两天也有问我说这个，哎，这个首钢什么时候打总决赛， 是不是？ 我说对不起，您现在想多了。所以现在联赛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不管是中超联赛还是 CBA 联赛，都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呢，长期的赛会制好像有一点点切断了和我们大家的这种联系的没有那么紧密了。 没错。 说到昨天北控的这场球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刘潇啊，刘潇他也分析说，昨天的输球的原因，第一就是失误多，高强度的逼抢下，很难控制失误。另外呢，我们的外线发挥不够稳定。先来听一听他对于昨天这场比赛的分析，可能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来看待在联赛第二阶段开赛之后咱们两支球队的状态。 因素啊，就是失误太多了，抢球失误不是一般的多啊，全场失误33次啊，被对手抢断了20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失误率和被抢断率的话，你再强的球队想赢球都难。那么对于北控来讲，很显然呢，面对上海队的这个紧逼防守，无论是他的全场的扩大的紧逼盯人，还是说半场的这种区域啊，区域的夹击啊，各种防守方式好像都不太适应，啊，那么开局其实不错，那么打了对手一个11-0，而且这个发动的点内外的结合都有，啊，还是很明确的啊，但是一到哈斯下场之后，整个的北控队就有点找不到点了，不知道该打给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球运转比较混乱，那么给了对手很多那种抢断的机会。 失误多了之后，对方的反击也就多，然后你被迫的犯规啊，给送对方上罚球线啊，各种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多。那么整个的球队的情绪，包括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啊，都迅速的下降，尤其是下半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之前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并不是很多，就这么严重的失误出现不是很多啊，但是北控的失误呢一直是控制的不好。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场均失误差不多将近20次，那么这一场球失误33次，是对手的2倍还多。那么被对手抢断了20次，对手你只抢断了对手6次，那么说明这个整场球双方在防守方面的投入和专注度北控做得不好。那么是你说这是训练当中的问题吗？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因素，就是可能你平时训练对抗的强度或者这种防守的强度啊，训练的强度不一定够啊，那么所以你面对这种对方的高强度逼抢的时候可能有点不适应啊，那么这可能需要在北控队在后面啊多加训练去提高啊，怎么样面对这种高强度防守啊，因为北控队的外线实际上真正的投手相对也不多。第一个阶段看上去马勇啊，包括侯玉凡啊、张帆都不错，但是这场球呢，张帆还是可以的，依旧延续不错的状态，但是侯玉凡、马勇这些第一阶段表现不错的投手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那么这也就造成了北控队就只能看着哈斯在里面打啊，包括你其他的几个内线于长栋他们也都没有很好的被利用起来，这更多的方面还是组织进攻的问题。目前看呢，北控在组织进攻方面就几乎只有这个廖三宁一个人，那么王俊杰的效果不理想，那么张帆呢只是客串在这比赛中进行一些组织，因为他更多的任务是得分。所以说整个北控队呢现在在看上去人员还是兵强马壮，那实际上是弱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进攻端呢比可以倚重的或者依赖的这种点并不多，稳定的点也并不多。所以说对于马布里来讲迅速的去发展啊，再发展1到2个这种当哈斯不在场或者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倚重的点是一个急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北控队来讲通过输上海这场球啊，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还能最后输掉一个大比分，那么是可以很好的总结这些方面的问题。 确实呢需要去做认真的总结啊，我们呢也和大家呢再来详细的就来聊一聊今天的两个话题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刚才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我们如何来看待北京国安下一场的胜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第二呢就是在第二阶段 CBA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一胜一负首钢和北控的状态您如何期待。 那说到 CBA 这边呢，用户3255也说了，说觉得北控的球员守着老马这么多年怎么就不长球呢，当年的方硕跟着老马一下就打出来了，看着和跟着是有差别的是吗？ 我觉得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像方硕他们跟着老马能打出来呢还是先是有能力，你有这个天赋和基础，只不过呢是可能在老马的那个时代这些年轻人的机会不多，然后老马呢带着他们在4年3冠那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名人岛最后又给了方硕机会，但是你看方硕出场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了，他已经也是闯荡了多年了，是有这个一些经历的，关键还是你自己的能力得到。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你在场边看，就是老马在场边说和他在场上带着你打比赛的那个节奏，平时训练在训练当中进行对抗然后去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现在老马跑不动了，你说现在让老马一打一打队里边的小孩打这几个后卫一打一，老马打不过他 一定吗？ 一定， 他不能像郑智一样吗？ 跑2个折返跑就追不上了。 好吧， 因为篮球比赛呢对于身体的这个要求还是更高一点，对吧？一打一打一，老马好几年不练了，他和郑智不一样，郑智是一直在保持着训练， 是，所以当然，其实也有人提到了老马在执教方面，他也有人认为执教本身可能是不是能力上还是不如他像球员时候那么突出，深究就说固然努力是吧，但是执教方面某些事情他觉得肯定有问题，还是需要专业人士给整整。 对，闲人北三也说了，球员时期的马布里呢，那是业绩辉煌，但是教练时期的马布里 还需要证明自己。 嗯，而说到首钢，用户8338也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首钢，它就在那儿，实力各队没人敢小视，镜中花水中月是你的感觉，首钢是我的最爱，这是他、 哎、 代表他的观点。 其实和北京国安队也是类似、 嗯、 即便国安队现在人员不整，即便呢现在我们在争冠组的排名呢相对比较靠后，但是你说任何的一支中超的球队现在跟国安踢的时候，他会说国安是一个弱队啊、咱们把它当这个，现在想想横向对比上，当比如说当天津、当青岛， 嗯， 这么去踢，他一定不会，他一定是按照国安最强的那个状态，他去做准备， 对， 然后上场一踢之后，发现啊、哦，国安确实不如那个时候强大， 嗯， 但是这支球队所在联赛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对，嗯，当然又说到锻炼新人的这个事儿，一个闲人逛北京说，剩下三轮，我看你俱乐部。不上超过3个25以下的，2个23以下的，不上就都是在混，没想过明年以后，没想过将来，说什么客观原因，都是逗你玩。 哎，这边的这个武三龙批评我说，听着主持人说顶级联赛，我就觉得就特牵强，就这水平配得上顶级这两个字吗？ 那不然叫什么联赛呢？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哎，我们家住顶楼， 嗯， 然后我们这楼三层， 嗯， 我住三层也是顶楼，突然一看，哎呦，这个国贸好几十层。然后人家那顶楼， 这顶楼，您这顶楼还盖在国贸旁边，还看那顶楼去。 对对，我们这顶楼要能盖国贸旁边，那我们这顶楼也值钱，能在国贸旁边就盖一三层顶楼的。 这个符合规律吗？这是不符合这个运动项目的规律。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我就是我们家这顶楼盖的再远，那也不妨碍我能走到国贸这个3期底下抬头往上看一看， 欣赏没问题啊。 对 啊， 就是 昨天不是看完中超。 对啊， 夜里就欣赏一下 对对 顶楼， 就是我们就是住在这个三楼，就是顶楼的这个筒子楼里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高楼大厦。就是我们现在中超联赛这顶楼可能就三层、 嗯、 啊，二层有时候现在都不叫楼是吧？ 对， 二层叫 loft， 叫复式。 是复式，咱也其实咱也因为咱必须得是三层是顶楼，咱底下还有中甲、中乙，这不还得打附加赛呢吗？ 这下边还有中冠呢，那四楼。 哦，还有四楼地下室了 啊啊、 嗯嗯哦！ 地下室，好，嗨，人家那个联赛确实呢，整体的水平比较高啊。 嗯、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在微信当中说到咱们北京首钢这一边呢，也有宋彦军提到京城两支球队的表现怎么样呢？首钢是中规中矩，一如既往的稳定啊。 嗯、 然后呢，这边深秋则是说呢，纳乌的球队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培养了不少的年轻孩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北京国安队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应该更多的去向竞争对手们来学习一下。 对 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雄鸡畅晓节目的时间呢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嗯、 在晚上的时候提醒大家7:35北京首钢队面对南京同曦啊，但是我们体育广播是不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看北京冬奥计时频道来为大家直播这场北京首钢队的比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再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寒潮影响基本结束，在高空偏北气流的作用下，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要及时补水润燥。 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二级，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六到零下八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三，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